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，离考试还有30分钟，请考生抓紧时间入场。请没入场的考生尽快入场，切勿在外逗留。下面播送考试须知。 监考是谁？ 还有开卷？ 答题卡又是什么东西？还真研究起来了，我疯了。 快，船长，快快快快，不走就死了。 我在找不听话的客人，你今天冯娃娃了吗？告诉我，你今天冯娃娃了吗？ 疯了疯了疯了，都疯了。 我们大考官的眼睛很漂亮，非常非常漂亮。别对我闭上眼睛，大考官。不用对我避开什么，永远都不用。我不会怕你，不会疏远你，不会觉得你是什么令人不安的怪物。我永远站在你身边，转头就能看见。 你是谁？你是来救我的？ 我是秦鸠，我来找我的真实。我不是来救你的，我是来爱你的。我很爱你。之前说的话你考虑怎么样了？愿意勾搭一下吗？ 勾完怎么说？ 勾完今后就算朋友。有一个问题想问很久了，你为什么戴耳钉，大考官？ 忘了，我睁眼就戴着它，上哪儿记得为什么？ 你发的哪门子疯？ 没有发疯，放心，别生气。梦见了什么？ 梦见你反复对我说，等哪天从这盗密系统里出去，陪我再去检查一下眼睛。如果要做手术也没关系，你会在旁边等着，直到我睁眼。 世界灿烂盛大，欢迎回家。全球大型高危险性统一考试，简称全球高考，作者木苏里，演播顾晨、正经太郎，制作鱼子如一，云听 APP 独家有声小说《全球高考》即将开考。